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咿呀！ 关云长，举世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经过一年的准备，太初三年的夏天，李广利第二次西征大院，此时已是今非昔比了。二十几万大军，数万运送辎重的民夫，浩浩荡荡地在沙漠当中行进，就像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一般。当然，这次李广利吃一堑长一智，不再走楼兰这条老路，而是绕道沿泽以北，来了个迂回的战术。本意是打大渊一个措手不及。这次汉军西征声势浩大，沿途各小国无不臣服，纷纷打开城门，以欢迎、热烈欢迎的标语把汉军迎进城内，免费提供食宿，其他娱乐活动一个也不少。可是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不识时务的小国，非但不对汉军的到来开绿灯，而且还大放侮辱之词。俗话说枪打出头鸟，轮台就是这样一只很不识时务的出头鸟。李广利一听小小的轮台竟然敢公然跟汉军作对，心中很生气，后果就很严重。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血洗轮台，轮台几万人口被屠戮一尽。其实这也怪不得李广利，对于急着去找大渊复仇的他来说，任何小国对他的不敬他都无法容忍。更重要的是，他这样血洗轮台也是为了杀鸡儆猴。要想早点到达大渊，跟沿途各小国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果然，血洗轮台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在沿途各国传开来了。各国无不是又惊又恐，没有哪个小国再敢对汉军怠慢了。汉军一路顺风顺水的，很快直抵玉城城下。可是呢，期待复仇的李广利在这里并没有迎来他期待中的恶战，因为这玉城城也和沿途其他各国一样，城门大开，大有恭迎汉军到来之意。李广利这次没有直接进城，为了防止敌人的空城计，特派了十多个通讯员去城里探清虚实。结果不到一盏茶的功夫，通讯员的回报是，这玉城城里面的确是一座实实在在的空城。 原来玉成王得知汉军前来，早已率领部族逃离了家园，迁往大渊了。李广利这次没进城，而是放了一把愤怒的火，把玉成城烧了个灰飞烟灭。然后他大手一挥，带领大军马不停蹄地朝大渊都城进军。大渊被蜂拥而来的汉军围得是水泄不通，黑压压一片，望不到边儿。汉军每天从早晨到晚上，四面不断的攻城，冲击各个城门。城外的壕沟几乎塞满了汉军的尸体，城内的大渊人也已经筋疲力尽，男女老少全都上了城头。他们知道，如果城破了，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城在人在，城破人亡，唯有坚守才是唯一的出路。一个强攻，一个死守，就这么对峙了好多天。李广利朝那几个水利专家发话了，该你们上了。水利专家也不是吃素的，经过他们细致的查找和努力，终于找出了大渊城的水道。大渊城里边没有水井，吃水全靠从外边的河流引进来。虽然开战前做了巧妙的隐蔽，但还是逃不出水利专家的火眼金睛。于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汉军悄悄地切断了大渊城的水源。行军打仗有两个必要的因素，粮食和水，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对于困守城内的人来说，缺水比缺粮更要命。大渊的王公贵族们首先坚持不住，他们秘密找到李广利要求谈判，表示只要汉军退兵，他们愿意献出汗血宝马。李广利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必须先处死大渊国国王和玉成国国王。大渊的王公贵族们为了自己活命，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李广利的条件。牺牲两个人，成全所有人。吴寡，玉成王，对不起了，为了大渊的美好明天，只好委屈你们两个了。他们果然没有食言。第二天，吴寡和玉成王就被他们绑到了汉营。汉军于是在大渊城下将两个人斩首，接着李广利立一个像亲汉的大渊贵族美蔡为大渊新国王。傀儡新国王美蔡此后对大汉毕恭毕敬，后来死于国内政变，这是后话。而李广利实现了完美的复仇之后，接下来就开始选马了。他精挑细选，左挑右选，挑选了几千匹汗血宝马，最后以胜利者的姿态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回乡之路。汉武帝见汉军打败了大渊，夺回了汗血宝马，心中怎一个喜字了得呀，由天马歌为证。天马赖从西极，射流沙，九夷服。天马赖出泉水，胡姬良化若鬼。天马赖立无草，径千里遁东道。天马赖知虚实，将有举谁与期。天马赖开远门，怂子深是昆仑。天马赖龙之美，游昌河观玉台。那接下来就该论功行赏了。结果李广利被封为海西侯，赵地被封为新治侯，军政赵使成被封为光禄大夫，上官桀被封为少府，李多被封为上党太守，其他被封为三卿九公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自愿出征的进行物质和官爵的嘉奖，罪犯囚犯一律免刑免罪。总之一句话，皆大欢喜。汉武帝对大渊的战争前后两次，历经四年。第二战过后，汉朝的威望达到了新的高点，几十年内西域各国都不敢妄动。后世班超等出使西域，几个人几匹马就能降服一个国家，甚至汉朝的使节可以随时废立起国君，调发几国军队攻打敌对国，全都是莫敢不从。前面已经说过了，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在南越地区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南越跟汉朝是分分合合，起起落落，一会儿亲密的跟情侣似的，一会儿又疏远的跟仇敌似的。总之南越的态度让人看不懂。高帝十一年，刘邦对南越的态度是以和为贵。外交官陆贾凭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让不安分的南越王赵佗臣服。赵佗立下了永为汉臣的承诺，陆贾不费一兵一卒成功搞定南越这个难题头。可是好景不长，刘邦死了之后，刘惠继位，吕后专政。蛮横霸道的吕后是因为下达了禁止和南越进行双方贸易往来而惹怒了赵佗的。汉惠帝五年，认为吕后妇人不仁的赵佗正式扯出了造反的大旗，并且主动和汉朝设在南越的缓冲地长沙郡干上了。吕后也不是吃素的，派出了周造为将军去征服南越。可是路上一场瘟疫让吕后的征服之旅变成了喋血之旅。还没到南越边境的阳山岭，汉军就死伤过半。随后吕后病死，汉军这才以奔丧为借口班师回朝。赵佗也正是因为靠天兵天将挡住了汉军而称雄，南方周边小国无不对其臣服。据说当时南越东西势力跨越万余里，赵佗威风地当起了一方之王，行必车，朝必礼，一派老大的作风。乾元元年，仁厚的汉文帝上任之后，恢复了刘邦对南越以和为贵的政策方针。又是修缮赵佗在老家真定的祖坟，又是安排赵佗的亲戚朋友到朝中去当公务员，不想去的每年可以拿到不菲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总之是无所不用其极。磨刀不误砍柴工，汉文帝随后再派外交官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他也没有让汉文帝失望，凭着一张利嘴居然让赵佗来了个悬崖勒马。赵佗被汉文帝的诚恳态度所感动了，第二次许下承诺，不再和汉朝对抗。事实证明呢，赵佗这一次果然没有食言。随后南越一直都向汉朝称臣，逢年过节的向汉朝进贡，派人朝觐，两国关系趋于平和。直到建元六十四年，赵佗死了之后，赵佗的孙子赵胡继位，两国关系才又掀起了波澜。此时南越的闽越国和东欧国因为七国之乱时无弼儿子的挑拨离间，开始相互搏杀。而赵胡也因为害怕吴乱殃及自己而对汉朝更加倚重，于是他特遣太子赵婴齐到长安去当人质，以示他对汉朝的忠心。汉武帝对南越的友好态度很满意， 派王辉和韩安国平定了闽粤的动荡局势。按理说呢，事情到这儿就结束了，可是后来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南越王赵胡继承赵佗的王位之后，他没胡来，但是他派去长安当人质的儿子赵婴齐却胡来了。其实赵婴齐胡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只不过是到了长安整天足不出户，就等于是被软禁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寂寞呀。于是他寂寞当中偷偷地出了一次门，结果就遇到了改变他一生轨迹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长安城红透了半边天的风云人物陆氏。这个陆氏生性风流，和赵婴齐惊鸿一瞥之后，一个干柴一个烈火，一点就着。很快这个陆氏就为赵婴齐生了一个儿子赵兴。儿子赵婴齐走了桃花运，而赵胡却走了霉运了，身子好好的却突然间一病不起，大有到阎王那儿报道的意思。于是赵胡派使者到长安请求汉武帝放赵婴齐回国。汉武帝自然很快给赵婴齐发了通行证，赵婴齐就像一匹脱缰的烈马，归心似箭。来的时候无牵无挂，落寞至极，去的时候却是一架豪华马车，身伴两个最爱的人陆氏和儿子赵兴，有脸有面，风光至极。赵婴齐的风光还在继续，他前脚刚到，父亲赵胡就像了却了心愿一般含笑而去。他风风光光地继承了王位，然后干了两件风光事，立陆氏为王后，立赵兴为太子。都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同样的道理，一个短命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赵婴齐无疑就是这样的人，在他人生最寂寞无助的时候，陆氏给了他无尽的温柔和无尽的爱。当了南越王的他知恩图报，对陆氏更是宠爱有加。他后宫佳丽三千，而他却认为只娶陆氏一瓢足矣。都说痴情没有错，但有的时候却比错还要可怕。赵婴齐不会料到，就是这一瓢却要了他的命。赵婴齐因为爱陆氏爱到骨子里了，不理朝政，天天守在后宫和陆氏厮混。结果元鼎三年，赵婴齐就到阎王那儿报道去了。为什么死呢？原因却羞于启齿，因为纵欲过度。赵婴齐走了，小小年纪的赵兴却开始风光了，他一下子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原因是他理所当然地继承了父亲的皇位南越王。当了南越王的赵兴凭空多出来的三姑子六婆子七大叔八大姨是数不胜数，他脸上笑开花了，于是封官的封官，奖赏的奖赏。可是赵兴很快就体会到了什么叫人在高处不胜寒的苍凉，原因是他接到了汉武帝的祝贺函。套用鸿门宴中的宴无好宴，汉武帝的祝贺函是贺无好贺，他祝贺是假，探访是真。他担心人事变动后的南越不听大汉的话了，以祝贺的名义去试探虚实。建大夫中军何安国少季有幸成为去南越的祝贺使者，建大夫中军为了使自己不辱使命，一到南越就教了新南越王一句话，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可怜的赵兴刚刚爬上南越王的宝座，小屁股还没坐稳呢，被中军这么一句话一吓唬，差点没把尿尿到裤裆里边，赶紧回了一句话：如有三心二意，天诛地灭。南越王赵兴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定了，接下来该安国少季登场了。按照汉武帝两步走的方针，中军负责搞定空有王位没有实权的赵兴，而安国少季则负责搞定实力派的太后嫪氏，那责任之大可想而知。当然，既然汉武帝钦点安国少季，自然有选他的理由。事实证明，安国少季见到嫪太后显得从容淡定，并没有一点紧张。可是见过嫪太后之后，他的心跳突然加快起来，因为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像是迎接凯旋的将军一样。接待仪式搞完之后，两个人进行了座谈。如果你认为他们是谈大汉和南越的双边关系，那就错了。国事不谈，军事不谈，天下事也不谈，只谈家事。安国少季一往情深地看着嫪太后，一别几年，你还好吗？嫪太后突然间是满脸红晕，像少女一般的嗔怪着：不好，你说过两天就来看我，我等了这么多年，哎，我有我的苦衷啊，再说我这不是来了吗？接下来两个人心有灵犀，座谈会由客厅转向了内室，又由内室转到了床上。那大家听到这儿肯定明白了，没错，这个安国少季在长安的时候就跟嫪太后有一腿了，只是后来赵婴齐插足，生性风流而且势利的嫪太后就倒向了赵婴齐。安国少季和嫪太后这对野鸳鸯就分道扬镳了。鉴于这次搞定南越，实际上只要搞定嫪太后就行了，于是汉武帝审时度势，决定从细微处着手，于是选择了让安国少季出征，目标直指嫪太后。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轻度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轻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想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轻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预知惆怅，而我只想和你轻度时光，累了打在肩上，哼着雪下火往轻轻唱。